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北京新闻广播，在每周六和周日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依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那就是您每天使用的北京健康宝，您知道背后为它提供技术支持的工作人员有哪些研发的过程吗？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健康宝的技术支持团队之一朗星科技的相关负责人，和我们来讲一讲他们和北京健康宝一起成长的故事。在进入话题之前，先来聊一聊最近的科技资讯。智能新鲜听，首先来关注一下科技冬奥的相关消息。本周北京冬奥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新技术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筹备与赛时的应用情况。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于红表示，北京冬奥会上的科技亮点让人期待。北京冬奥会期间，两地三个赛区所有的场馆以及连接场馆的道路将实现 5G 全覆盖。冬奥气象预测系统将实现百米级、分钟级精准气象预报。云转播技术赛时将与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合作，在云顶滑雪场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上提供制作子弹时间效果等等。这一切都让人充满了期待。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北京亦庄您可以享受到自动驾驶的出行服务。11月25号，北京正式开放国内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其配套管理政策也同步出台。这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领域从测试示范迈入商业化试点探索新阶段。北京正式开放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第一批获得许可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的企业。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任杰飞表示，现阶段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60平方公里范围投入不超过100辆自动驾驶车辆来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外，创建用于精准医疗的纳米级计算机，长期以来一直是许多科学家和医疗机构的梦想。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员首次研制出一种纳米计算机，可控制参与细胞运动和癌症转移的特定蛋白质的功能。这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研究，为构建用于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复杂设备铺平了道路。以上就是静乔为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科技资讯，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每天都使用的北京健康宝背后都有哪些工作人员在默默付出。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超市北京健康宝， 你好，欢迎健康宝。 在超市、商场、电影院、理发店以及开往北京的各种交通工具上，北京健康宝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这个在北京市民生活中高频次被使用的小程序，谁参与了它的建设呢？今天智能时代邀请为北京健康宝的建设和运营提供技术支持的团队之一朗星科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和北京健康宝一起成长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在刚才的片花当中呢，大家也了解到了，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的嘉宾是为北京健康宝的建设和运营提供技术支持的朗星科技的相关负责人，朗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世江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和北京健康宝。欢迎您。 谢谢金老师。那个作为北京通和北京健康宝的那个参与的建设单位之一呢，我们那个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健康宝相关的这些话题，谢谢大家。 因为每天呢大家都要用很多次健康宝，现在是大家在手机、微信或者是支付宝里面应用最多的一个小程序了。2020年3月1号，在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健康宝小程序是正式上线发布。那么在发布之前，相信工作人员都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努力，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都做了哪些的工作呢？ 当时呢，去年年初啊，在那个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当时呢，全国各地呢，当时呢，因为对于这个 叫科技防疫，大家伙都在出台不同的这种科技防疫的这块一些措施，有的地方出了个健康码啊，甚至当时开始有个地方出那个三色码，就是那个时候来的。然后呢，当时北京呢相关部门呢在考虑到北京市防疫的这种现状和实际这块的需要以后呢，当时就召集到我们和另外的几个厂商啊一起来共同的来讨论北京的下一步的科技防疫的相关的一些子怎么一些相关的措施。因为呢我们呢朗信呢是北京通的这个建设单位，所以呢整个的北京的北京通和北京的底层的公共服务能力都是朗信来负责那个建设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北京的相关部门呢把我们和另外一家那在一起的就是在讨论几个问题。但是当时呢科技防疫面临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因为这个防疫这个事情呢涉及到了卫生卫健公安民政交通社区各个方面的这种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呢是哪一个公司和哪一个部门都没有办法单一的来完成这件事情， 就没有办法完全覆盖。 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所以呢当时呢就当时想着以北京通为主体，因为北京通底层能力都是用的是咱们在负责建设呢，以北京通为主体，然后呢整合了当时的金银相助，金银相助是另外一家企业做的，核酸检测后来又是另外一家企业做的，包括了还有相关的那个几块的也是相关的企业做，加上朗信这四五家企业合在一块儿来共同的研究呢这个当时的科技方案。最开始提出来是通过那个健康码啊，大家伙儿的那个只要是我符合相关的这种条件，我就出的是这个是绿码，然后呢如果不符合这个体温啊，当时主要是体温，如果体温呢比如说超过37度那个三呢，你就是成的是那个是个黄码。 对，我记得当时呢每天都要填报单位下发出来的，自己填报体温。 对， 我记得像当年非典的时候还在上学， 对， 那个时候呢就是每天打电话向老师来报告自己的体温。 对， 然后后来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单位可能会下发一个类似于小程序，或者是那个时候是群接龙的这样的形式，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对， 填报自己的体温，最开始是特别原始的这种方式。 对对，因为最开始当时说科技防疫，因为最开始我们其实在没有整合各个部门的数据情况下，当时只是个人来填报，他主要的数据来源还是个人，有个人填信息。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叫一个金星相助，我们只要从外面，我不知道我们出差没回来，我就必须填那个。 对， 我要报，我 自己来填， 自己填，我要来报我是不是到过哪个地方。这是当时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当时的北京呢，就是说，这么样呢就不行啊，这样老百姓还是不方便。 对。 后来呢，就是把相关的这个几个部门，就是卫健呐、民政啊、公安呐、社区啊，就这些交通啊，这数据就是进行打通。打通完了以后，这个事就能够通过这个后台的数据分析，都能知道你是不是符合现在的这个健康这个状况啊。你是如果符合的是出色的是这个绿码，不符合的是红码或者黄码，它有不同的人。再后来第三个阶段就是当我们要打这个疫苗的时候了。那个打疫苗我应该记得应该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刚开始各地方都推打疫苗。后来打疫苗的这个核酸检测的信息，通过这个数据的整合也整合到了现在健康宝上。所以大家现在拿到健康宝，你就可以查你的核酸检测报告的证明，它的时间， 对 啊，查它的出错哪几次，以及呢你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种过程的行程轨迹，因为跟交通数据也打通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所有跟你人的行为防疫核酸健康的数据全部通过综合的分析，最后形成了现在我们的健康宝出来的就那个码，那个码是个综合数据的汇聚的这个产生的结果。 这么一听，这个码还真的是不简单，有各个行业各个地方给你最终发的这个通行证形成的你最终的到底是绿码还是黄码。 对，并且现在呢就不光是北京现在健康宝呢也已经跟国家政务一体化平台和外地的很多地方已经都打通了， 所以你看我是经常出差、 嗯、 我在北京的检测的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结论到外地他都能刷出来 哦、 现在数据是这个方面已经通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呢那个我们这个核酸检测的这块这种结果和你的健康状态都几乎是都可以通过国家的中医电话平台向全国进行共享的。 那就您了解到的，我们的北京健康宝到现在为止升级了多少次呢？有数据统计吗？ 没有具体的数据统计，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初步的统计，它的迭代的版本应该超过10个版本以上。 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是它是很快的。我说10个版本是大版本，不包括呢、比如说某一个地方的小 bug 的优化，还不是，就是大版本就是应该10个以上，小版本就很就是随时，因为北京健康宝还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老百姓天天用的，又是非常高频的， 太高频了。 所以这个里面的这种迭代的这种频次啊，是非常之高。 嗯， 这个里面的这种，只要是我们需要优化的，只要是需要数据打通的，只是需要跟外部数据接口对接的，马上我们就开始进行行动。 嗯， 就这个方面确实是。我们企业这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这块这种努力和投入。 对，因为它要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又是高频使用、 嗯、 所以它的整个页面的设计也要特别符合大家的一些需求。就比如说我们感受最深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的这一项，最开始它在很靠下的位置、嗯、一步一步往上提，现在提到了最顶部。 对，没错，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数字化产品在整个的运营过程中所需要去关注和调控的。现在呢，你那个不光是北京通啊，包括了那个健康宝，我们其实现在都有一个能力叫个性化的这种引擎能力。我们会根据后台的这种数据来看哪一类的服务用的最多最高频，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的这种手段将最多最高频的服务推到那个首页单的或者推到那个置顶的位置 啊、 这样就能方便了老百姓这块的这种服务。北京通也是一样，北通其实是可以做到，就是说对于非常非常高频的服务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能够推到这个置顶的位置，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嗯、 所以这些个性化大数据这种技术的这种应用也是让老百姓呢在这个享受这些数字服务的过程当中感受它的便利、 嗯，对，一开始呢，大家还要找一找， 对， 可能要花个半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当我们刚刚习惯了它在第二个位置的时候，前段时间，哎，我又开始扫健康宝的时候呢，哎，旁边防疫的人员就说在第一个了，刚刚更新了，在第一个。我一看，哦，原来已经到第一个了，就证明它使用的频次特别的高啊。同时，我们又增加了很多其他的内容。 对对对，你比如去年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最开始上面个就是你的那个查询， 嗯，对， 在下面应该就是你的帮助什么他人老人登记， 对 对， 在下面就是精心相助， 嗯， 后来呢就增加了，比如扫，那要出去你要开始扫了， 嗯， 再到今年就由于核酸了，就增加那个核酸这个检测这块的内容， 嗯，还有疫苗的， 对，还有疫苗的， 嗯， 那为什么说你看我们这里面其实也代表了它这个演进的过程，原来呀我们个人自查询是在第一位的， 嗯， 现在扫在变成第一位， 对， 这就表明什么？表明了近期随着内部管控的加强，疫情的相对的趋于稳定，我们的各个地方的进出场所变得非常非常的高频了。 对， 这种情况下，他把这个扫一扫这个事儿，肯定自动就提到前面去了。 今天既然请到了朗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世江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就要提出一个我作为用户使用北京健康宝的时候的一个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有的时候呢，在一些地方进行本人信息扫码登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出来的这个页面特别的慢，绿码可能要等个半分钟的时间才能出现。我不知道这个速度比较慢是因为当时网络的情况呢，还是后台的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的这个慢呢，我们现在的后台呢有监测啊， 嗯， 这个慢呢其实有几种情况，一种慢呢是网络的慢 啊，就是你可能这个地方 确实信号不好， 信号不好，嗯， 第二种慢呢可能是后台算力的慢啊，这是我们说的要需要去扩容、 嗯、 第三种还有一种慢呢，这个慢呢我们也遇到了，就是本身手机的适配性的问题 哦， 因为我们现在移动端的这应用跟 PC 端应用有个本质的区别，有一个点在哪里？ 嗯， 就是移动端要做很多的适配。 嗯， 我的比方说，我一类现在移动端里我们要做机型适配，都是大几百上千种的 哦。 你比如我们基本上要覆盖，举个例子，你比如安卓， 嗯， 安卓现在都是到了安卓那个都到十几个版本的， 嗯， 那个 iOS 都到了 iOS 12、13了、 嗯， 对不对、 嗯？对， 安卓都到了那个，就是我每一个版本又覆盖很多的手机， 比如说举例子安卓八，安卓八华为也有，小米也有，那个 OPPO、vivo 都有，所以我们把这如果全部覆盖，要做很多很多的适应性能测试， 哦， 就这就跟那个整个的适应性就带来一些这种这块这种挑战，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这种迭代啊，老百姓既期望它很快，然后我们也希望它很快方便。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环境呢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好的一点呢，是现在技术的相对比较发达了，它呢及时的可以做这个一些这种侦测、监控这块的。 对，最起码我们现在诊断它的问题是诊断的很快的。 对，诊断，比方说，哎，它是网络问题。 这个可以诊断出来。 对，它是网络问题，哪个地方的那个还是诊断上是手机的适配问题？还是我们后台的服务的问题？它会通过诊断给出这种报告。然后我们的人员会进行响应这块问题。如果说是服务器问题，马上进行散力的这块的调配。 哦。 如果是适配，那就我们只有去，比如说去把这类的机型单独，我们就是相当于企业去买这样的机型去做适配，是完了再发布一个更新版本，这个就解决了。 对，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向以朗星科技为代表的北京健康宝的所有建设的这些技术公司呢，提出了我们一个用户的需求啊，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更多更快的保障北京健康宝后台的这些整个的运行，让大家在每一次使用北京健康宝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它的便捷、它的顺畅。 我们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做出最大的努力，能来保障这个它的安全、它的可靠、它的稳定性。我相信其他参与北京健康宝建设的其他的企业和单位，也会在这个安全、稳定、有效方面我们付出大家伙的那个最大的努力，保障这块的大家伙老百姓更顺畅、更便利的这种使用。 超市北京健康宝， 你好，欢迎健康宝。 在超市、商场、电影院、理发店以及开往北京的各种交通工具上，北京健康宝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这个在北京市民生活中高频次被使用的小程序，谁参与了它的建设呢？今天智能时代邀请为北京健康宝的建设和运营提供技术支持的团队之一朗星科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和北京健康宝一起成长的故事。在北京健康宝的使用过程中，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它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便捷的服务。那么对于政府的防疫工作来说，健康宝又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在北京来讲，其实政府的整个的防疫体系，健康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甚至说是一个抓手。因为那个老百姓的日常的这种出行呢，行为轨迹最接近的应该就是跟他，因为老百姓出门肯定带手机，所以呢，在手机它肯定跟人的行为轨迹是密切这个相关的。在这个过程中，人走到哪里，产生了什么样这块这种信息，都是可以通过健康宝这块的数据能够获取到的。通过后台的数据的分析啊，通过对综合数据的分析，才能够来研判说，哎，北京目前这种防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举个例子，你比方说北京现在那个我们的人，大量的人，比如要出差或者从外面来的这个人，当然到地方你不都要原来就要求下载那个健康宝是吧？ 对，要去各地的这个。 对，但是现在全国通道，你其他地方健康宝，这个健康码也是可以的， 也都共享的， 也是共享的。但是因为你这个数据的通，北京是可以知道是哪一些地方的来了多少人啊，那行为轨迹什么样，它对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管控可以起这种数据的这个支持这块的作用。这个是完全在这块方面是依赖了很大的这个健康宝对为行为轨迹这块这种数据的这种获取和分析的这块的结果。 对，那每次你比如说当有这个爆发疫情的时候啊，对于确诊患者的行为轨迹呢，都会报道出来。那主要也就是通过健康宝的这个数据的调取来给它提取出来的是吗？ 数据的产生呢，不仅仅是健康宝，你比方说我们的比方说跟那个民航啊，铁道啊，相关的这种信息，其实也是做了有很多的这种一些交互的。所以这块的交通这块的一些信息，也是有大家通过这种数据的分析的。所以健康宝应该是整合了，就是跟出行，跟卫健，跟那个社区很多相关的这块信息的这块的这个数据以后才整合的。所以呢，健康宝呢，这个我们现在讲它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企业建设的成果，是多家企业建设成果，也是多个政府部门共同 努力协作的这种成果。 那对于北京健康宝来说，每天我们都在使用，对于它的高频使用，我们感受到它很快，而且调整的速度也很快。你比如说最近可能这个因为环京地区的人员进京，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要求，那么马上在健康宝上就有所体现。那对于为北京健康宝提供数据支持的公司来说，你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去加紧和政府部门的相关的联系，同时呢要做出第一时间的反应呢？ 对对，当然因为这里面政府的有牵头部门，基金委、大数据他们那个都在做这块这种实现这块的牵头，在这个牵头部门的这个统一的组织下，根据呢这个每个时期不同的防控的要求，需要去和相关的委办局当然相关有些委办局的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建设商和服务商，我们去跟委办局和服务商去做对接，你比如原来这个金银相助，跟核酸检测就跟他不同的各委办局的服务商来做对接，后来形成这种数据的汇聚，能够来支撑这块这种结果。当然在这个里面其实还有重要的一点，其实在这过程怎么样去保护到个人的这种隐私的安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跟各个厂商啊通力合作，对于个人相关的这个数据啊，那个做了很多的这个安全方面的防护的措施，比方说个人隐私这块这种脱敏呢，那个大家打开健康宝，你吹了个码，你发现下面您的名字和您的身份证号，它中间是有星号的， 对对对， 它就做了脱敏处理的，它就做了脱敏处理的。然后呢，那个包括了你的相关的其他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做了这个那个脱敏处理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对于很多数据的使用，都是要得到政府部门授权的， 因为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对，但是总体上来讲，这块呢其实要更大的便利那个政府的在疫情过程当中管控，更大的便利老百姓在要适应符合政府的相关的防疫的这块的要求，所以呢就是既要兼顾便利性，也要兼顾安全性，就是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提出了很高的这种要求， 挑战也很大， 挑战也很大。 你们的专门这个工作团队是不是每天都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的支持才行呢？ 对对，疫情的这块这种影响，就是我们是专门是有一个团队在24小时的在做这块这种保障工作，这块保障工作就是给大家也确实产生了这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么多的老百姓的这个使用，所以对于我们这样来讲，我们以及参与到健康宝建设的很多的其他的公司，我认为都是有很有压力的，就是但是说为了大家伙的使用的方便，为了政府管理的这种有效，对于企业来讲，做这方面的这种付出，我觉得其实也是应该的啊，也是我们 我觉得也是一种光荣， 也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 有没有一些实现的要求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推出一项新的服务，政府可能要提出不同的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你们要在很快的时间给我完成。那这个时效要求有特别的要求吗？ 是这样，基本上是那个政府来提出一块的要求外，它要求时间都很短，短则比方说24小时之内你就必须要上线，长的也不会超过3天，是吧？那个就是它会根据不同的这种需要，你里边当时核酸检测上线就要求的非常非常急，非常快，因为那个时候涉及到打疫苗的时候，就是这块的这个数据块这块对接就要求的就是非常快，就是那边的出现数据，这块马上就数据就能够要体现出来，说这个人已经做了那个疫苗了。所以这个根据不同的场景，政府他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说呢，基本上每一次的要求，我们基本上都是能够，在按时的保质保量的是能完成。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努力着，像医护人员在一线冲锋陷阵，科技工作者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科技防疫也贡献着他们的解决方案。再次感谢朗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世江先生和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在北京健康宝的建设过程当中他们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希望他们继续加油，在自己的领域之内保障健康宝更加顺畅和便利。我是静乔，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有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转着星星之火燃烧我平原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踏步平凡溢出了曙光。我手中着你的城，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也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的 气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哦， 火热煮不着内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为我内心出发，轻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想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走向太空，徐徐翱翔银河，迎来新的黎明，呼喊你的姓名， 想再次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小别荡清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念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诉说着，等你在这，山海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的 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捕捉内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为我内心出发，轻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想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走向太空，徐徐翱翔银河。 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